我国队获得了2016年亚足联14岁以下少女各地区锦标赛东亚地区冠军。我国队并分在小组联赛第二组，分别战胜了中国台北队、关岛队、中国香港队和南朝鲜队，而且在决赛中以3-0战胜日本队，荣获了本锦标赛冠军。